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3年4月13日，七名港人近日在福建及云南遭遇交通意外，其中四人死亡。两名男子涉嫌泼水节期间公众地方行为不检被捕。电子消费券不符资格者约25万，约17万人复检成功。巴西总统卢拉抵达上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千禧年代主持张凤平。 4月13日的朝早8点，差不多去到答疑的时间。你听紧睇紧嘅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港台电视31嘅千禧年代。今朝早有张凤平喺度。嗱，今日朝头早咧，先同大家去睇一睇啲交通规划嘅问题啊。嗱，讲到咧九龙东方面啊，嗰个情况咧，就政府喺2014年嘅时候，铁路发展策略2014咧，就提出咗啊东九龙过山线嘅。咁去到旧年咧，就再提出话用一个高架无轨捷运嘅系统连接彩虹去到秀茂坪，话而家咧就做紧研究噶啦。咁关于譬如九龙方面嘅嗰个交通嘅规划，咁大家有啲乜嘢谂法同埋意见咧，可以打你1872311同我哋分享一下。至于我哋今朝早电话旁边咧，就揾嚟民建联立法会议员颜文宇同我哋讲讲佢哋嘅谂法啦。早晨啊，颜文宇。 早晨啊，凤平。早晨各位听众观众。 昨日咧见到民建联咧都开记招咧，就住九龙中、九龙东嘅嚟紧个交通规划咧有啲意见嘅。其实你哋要建议个路线啊，同埋即系譬如用啲咩技术方法啦，系点样嘅咧？ 其实正如你刚才都讲啦，在2014年的铁路发展呢，政府都讲了有一个东九龙的铁路。但是经过政府几年的研究啦，就发现重铁的方案不可行。所以呢，他又再提出用一个高架无轨召唤系统呢去行这个东九龙的走线。第一就是东九龙山上面呢，其实讲的有几十万的居民。而家每日呢，他们单靠巴士小巴去到观塘线的沿线的港铁站呢，其实令到周边的道路呢是非常挤塞的。每朝现在新清水湾道、秀茂坪道、连德道等等呢，其实都是逼爆了整个的九龙东。所以这个的东九龙接运系统呢是迫在眉睫要做的。我们希望呢，即是那个的路线走线呢，不单是政府去年讲由彩虹东去到宝达。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呢，你就不能够有一个的环形系统去接驳整个的铁路网。我举个例，譬如在山上面，我们秀茂坪的街坊朋友，他要去港岛东的话，他就要坐这个召唤系统去到彩虹站，然后再搭回观塘线去油塘转车去港岛东。所以我们建议有几个的方向。第一呢，就是在宝达之后呢，我们希望延伸去到蓝田北，跟住去到油塘站，是可以驳回现在去港岛东的方向。另一个呢，就是其实我们讲了好多年呢，以往启德发展区我们有一个单轨列车，咁都因为咗一啲原因呢，政府去搁置咗。咁所以我们希望呢一个嘅走线呢，可以延伸去埋以往我们成日讲启德单轨列车嘅路线。咁所以喺油塘之后呢，我们希望加茶果岭站。茶果岭站呢，日后呢会系寮屋区重建之后有大型嘅房屋项目，亦都有呢 VTC 嘅学校喺度。之后呢，就博去观塘、牛头角、九龙湾商贸区，跟住入去启德，跟住喺整个启德区呢，经过邮轮码头，即係以往嘅跑道末端呢，返嚟观塘码头。因为我哋希望呢咁样做呢，係可以令到整个嘅九龙东、九龙中嗰个嘅交通网络係进一步完善。 其实呢，讲一讲个走线方面嗰个位置系点样先啦。因为呢，其实睇到嘅话，就之前呢有讲过，譬如喺启德嗰度，其实政府都用咗唔同嘅原因啦，你就话其实嗰个位置呢可能用返小巴同埋巴士呢就更加适合嘅。咁因此冇做到嗰个无轨嘅系统啦。咁其实你哋去睇，即係而家见到你哋都会特别加返话喺呢度要去做一个大型嘅捷运嘅系统，其实嗰个諗法系点嘅呢？ 过往呢启德的单轨列车呢，政府是做不到的主要原因呢，他就是说 係因為行開源道去觀塘港鐵站呢，因為消防嘅原因，佢唔能夠開源道做一個即係高架系統，去影響即係一旦火災嘅時候嗰個嘅救援處理。咁所以你見到我哋今次嗰個走線呢係冇咗開源道嘅。我哋喺茶果嶺站之後呢係去觀塘碼頭站，然後呢係過跑道末端或者直過沿海濱道呢係去呢一個嘅牛頭角、九龍灣水務區，再經啟祥道入去啟德。咁所以整個安排呢我哋係已經處理咗過往政府講嘅技術困難。第二呢就係當時研究嘅時候呢係冇一個新嘅系統。咁今次既然政府自己主動提出嚟東九龍接運是用一個高架無軌的新系統，這個系統是不是都可以放埋入去啟德呢，令到整個的九龍東中的交通規劃網絡呢是可以有一個的完善。因為你想想在啟德區的居民呢，他們現在呢是單靠那幾個港鐵站，單靠一些扶手系統、小巴、巴士呢是絕對不能夠应付他们的交通需求。所以一个集体运输系统是必须的。 看完这边的走线我又看一看，之前政府的建议一路就是秀茂坪去到彩虹，但是看到你们那里就加上下去钻石山和慈云山。其实讲到慈云山这一段的时候，其实政府都曾经回复过议员的查询，就讲到说如果无轨接运系统由彩虹连接到慈云山和竹园或者启德，就会降低整个接运系统的效率和效益。那你们又为什么都会觉得是需要延伸到去慈雲山嗰邊 啊？第一咧，慈雲山即係我哋嗰個路線咧，慈雲山、虎山、學校村咧，其實嗰度講緊咧都有成10万嘅居民，亦都有咧即係一啲大型嘅學校村喺度啦，文康設施喺度啦，一個嘅殯儀館喺度啦，咁所以整體嗰個需求咧係存在嘅。第二呢就是點解我哋希望由彩虹東係可以駁落去鑽石山呢，其實因為駁咗落鑽石山呢，我哋就可以用到鑽石山去到新界東或者係屯馬線過去港島西，咁可以令到整個嘅接運系統嗰個效益呢係有所提升嘅。咁所以我係唔同意呢政府去講話呢延長咗多啲覆蓋去多啲地方呢係拖垮咗嗰個嘅接運的效益，反而我們覺得呢是有一個新增的需求，令到網絡更加大，那個的路線是更加完整呢，是可以有助去分流現在港鐵線那個擠塞的情況。 嗯，其實呢就跟住講一講呢技術嗰度究竟用邊一套啦。咁見到喺你哋個建議入面就講話用 BRT 即係巴士快速交通系統啦，或者其他嘅方法例如雲巴接軌都得嘅咁。咁其實就要睇一睇究竟邊一套呢可能嗰個技術上更加可行啦。譬如之前有講過就話如果寶達至藍田到油塘嗰一帶呢嗰個地勢起伏比較高低啦，同埋個差距就比較大嘅。咁所以呢即係政府就覺得呢度都可能會有啲困難喺度，再加上咧，佢哋係一啲發展成熟嘅市區，現有嘅道路已經係非常狹窄啦，兩邊嘅建築物亦都係林立，所以咧做高架嘅話咧，個空間就有限嘅。即係其實如果喺你哋嘅走線入邊，喺慈雲山啦，或者即係藍田咧，都係你哋嗰個範圍入邊，咁用邊一套技術，你哋會覺得係比較可行咧？ 嗱，而家咧政府諗緊嘅係三個嘅系統，第一個就係雲巴。第二個是智軌，第三就是快速巴士系統。這三個系統呢我覺得都是適合在我們昨天講的那個九龍中、九龍東的鐵路網絡。我自己親身去過深圳看雲巴跟他們交流，也都去過湖南株洲去看智軌，就去坐過跟他們交流。這兩個的系統呢其實都可以應付你剛才講的技術困難。我以雲巴為例，其實現在在比亞迪的園區呢，它自己都用了雲巴作為交通接駁工具，那個的路軌即是那個高架那個軌和那個橋墩呢其實是相當小，甚至乎呢在我見過呢它最小的那個呢直接在一個商業大廈兩座樓之間穿過，所以呢如果就算放下來我們藍田連得到碧雲道最窄的路段最彎多的路段呢，雲巴都是絕對做到。我們看了幾個系統，我接下來會去廈門會去看快速巴士系統。我相信呢這幾個系統呢都可以做得到剛才說的地勢的問題。反而我們要考慮的是造價、時間哪一樣呢是適合我們東九龍那個的發展。智軌呢那個要求的 橋面嘅闊度、橋墩嘅即係粗度咧，係相對比較高嘅。但係咧，佢嗰個嘅成本會比較低。雲班咧係相對比較靈活，亦都比較纖巧，但係佢嗰個成本又會比較高一啲。咁所以整體嘅安排咧，我希望政府咧係可以充分考慮咗東九龍嘅地勢走線，又選擇一個啱我哋香港用嘅捷運系統。 嗯，嗱，頭先咧你都講過，即係話喺啲路段嗰度咧，可能會有一啲彎位啦，同埋咧都地勢啊係有高低啊，所以其實爬坡嘅能力啊，同埋嗰啲彎位嗰啲能力咧，都可能要考慮嘅。即係你去睇嘅時候，點樣去比較？譬如頭先講緊即係可能巴士快速系統 BRT 同埋就譬如雲巴智軌咁樣咯。 嗱，雲巴咧，其實我而家喺內地做緊咧，係8% 嘅爬坡能力，其實最高咧係可以去到12%，而智軌咧都可以去到10%。我哋都去問，喂，如果要再爬高啲，有冇得做啊？咁其實佢哋技術上可以處理得到嘅，佢將嗰個橋墩咧，其實用一個圈嘅形式，係用打個圈上去咧，就可以處理到一個高嘅斜度，咁令到佢哋咧都可以做到嗰個向上爬坡嗰個嘅能力。咁所以喺技術上咧，我相信起碼我而家睇咗嘅智軌同雲巴咧，都可以處理到呢一方面嘅技術困難。 嗯，咁呢個咧又要諗一諗。頭先你哋一開始嘅時候講啦，就話啊，希望可以咧，即係加通咗九龍中、九龍東嘅呢個有軌或者無軌嘅系統咧，捷運系統咧，之後可以連接到去地鐵噶嘛，或者連接到其他嘅交通工具。咁如果係咁嘅話，應該由乜嘢嘅公司嚟到去做承辦？係咪都用翻地港鐵啦？咁樣先至能夠做到個無縫嘅交接咧？定係應該你嘅心目中嘅諗法係點嘅咧？ 無縫交接同邊間公司做咧，我覺得係冇必然嘅關係嘅。關鍵係佢嘅網絡係咪搭建好。咁所以我哋一開始講呢個路線，如果單係由彩虹東去到寶達咧，同而家嘅港鐵嘅網絡咧係冇任何嘅交接嘅。就算我彩虹東落咗車之後咧，我都要行去港鐵站咧，大概都要3分鐘嘅路程。咁呢個並唔係我哋講緊嘅無縫交接。咁所以我哋第一希望係可以延伸去鑽石山站。另一邊咧，我哋希望可以去到油塘站，啟德嘅路段，我哋可以希望去到啟德站，令到將呢一個嘅接駁系統係同而家嘅港鐵嘅鐵路網咧，係有一個嘅交接喺度。要有網絡上嘅交接咧，先可以做到無縫交接。唔同嘅營辦商其實而家喺我哋好多嘅公共交通工具都做緊，譬如一啲小巴轉港鐵嘅。轉乘啦，係嘛？佢哋都係有一個嘅處理喺度，咁所以不同嘅營辦商同嗰個嘅交接咧，我覺得係冇必然嘅關係。 嗯，咁啊，同埋都仲有一樣嘢嘅，因為雲巴同埋智軌咧，而家都係單一企業開發嘅技術嚟嘅。咁到時如果真係政府要招標嘅話，就即係都係要單一咁去招標嘅咯，係嘛？ 第一，我希望政府去睇下究竟邊種技術係適合我哋九龍東，呢、這個先係重中之重。之後嘅招標咧，佢哋都係一個嘅研發商啦。承辦商係邊個？我覺得呢個係唔同嘅選擇嚟嘅。咁所以咧，就算政府招標之後咧，我相信都有唔同嘅承辦商會去落標嘅。咁跟住佢哋去揾適合嘅系統去做咯。 好啊，今日多謝曬顏文宇同你傾到呢度先啦。顏文宇咧就係民建聯嘅立法會議員嚟噶。咁不如我哋又從工程嘅角度去睇一睇呢一個嘅九龍東或者九龍中嘅嗰啲個捷運系統啊，應該點樣去處理啦？電話旁邊咧有香港鐵路運輸專業人員協會主席張連生喺度嘅。早晨啊，張連生。 早晨， 张福平。早晨，你好啊。咁头先都听过颜文宇介绍咧，即系民建联佢哋嗰个想法同埋方案啦。你觉得点样咧？可唔可行咧？ 如果咁样嘅，我哋应该开放少少啦。我哋睇用工程嘅角度或者技术嘅角度咧，系冇问题嘅，系可以用任何嘅铁路系统都得嘅。最重要嘅就系嗰个运输量够唔够啦。咁呢个系重点嚟嘅。咁所以我睇到係因為我哋遲啲開放態度可以其實你睇到我哋附近城市嘅，譬如深圳啊，譬如廣州啊，遠至新加坡啊、泰國啊、曼谷啊，呢啲都係有唔同嘅鐵路系統喺度一齊營運緊嘅， 所以應該是可以可行的一個方案來的。 嗯，剛才講到話即係工程上面咧，其實個技術嗰度咧都會即係想請教問一下你多少少啊，因為咧即係講話譬如智軌啦、雲巴啦或者 BRT 啦，其實呢三個系統擺喺九龍東啊、九龍中嗰度去用嗰陣時候，可能有機會面對到啲困難係啲乜嘢嚟嘅咧？ 應該咁講，我哋唔好仲一個單一嘅而家譬如你話雲巴智軌呢係某間公司嘅產品啦，我哋唔用呢啲跳開跳高層少少，用一個巴士嘅捷運系統啦 ，BRT 啦，咁其實都係巴係類似嘅。譬如智軌啊，咁我哋用單軌或者用譬如澳門嘅輕軌或者捷運呢一啲咧，係同一個技術嚟嘅。咁我用呢個角度去睇啦。咁如果用呢啲有叫有鐵路，即係譬如係捷運或者單軌，或者係冇嘅係一個雲巴或者 BRT 呢一類咧，都可以做到嘅。技術問題就係我哋點樣可以喺一個比較複雜嘅路面環境咧，去做建造嗰時咧，我哋譬如起一啲高架橋，個橋墩點樣做而係最影響居民最少，影響道路交通最少，呢個重要。重點嚟嘅。 但其實呢度有軌道或者冇軌道，可能都爭好遠嘅。即譬如有一啲外國嘅例子，譬如講到 BRT 嘅話，冇一定話需要軌道，或者智軌都唔一定係真係有一條鐵路嘅軌道喺度噶嘛。即會唔會都有分別啦？咁 其實有少少分別嘅，因為其實咧，如果你用一個譬如用一個單軌做個例子啊，譬如用重慶咧例子，一個單一嘅三合土嘅一條橋梁啦，就唔係一條鋼嘅路軌嚟嘅，咁呢個咧其實係建造最快，因為佢個車身會輕一啲，個重量係最少，咁亦都影響路面係最少嘅。咁其實我同區議員啦，同埋立法會議員之前咧係應該兩年幾前咧係做過一啲研究，咁發覺喺東九龍啦，譬如喺四順啊，近呢、這個這個觀塘山上邊嘅區域咧，這個係最好嘅設計嚟嘅，因為影響最少嘛。 嗯哼， 又唔使掘隧道，呢、這個都係一個好慳錢嘅做法嚟嘅。 係，頭先你講緊啲單軌嗰啲，可能就係另外一啲嘅技術，就唔係今次民建聯佢提出嘅嗰啲啦，係咪？咁我想 差唔多嘅，其實唔好意思啊，因為其實智軌其實都係你可以當係單軌先一種。頭先我都講咧，我哋跳高層少少啦，唔好用一間公司嘅產品嘅名稱去做，我哋用一啲籠統統稱一啲捷運系統，譬如你澳門嗰啲捷運系統咧，或者新加坡都有啦。咁呢啲係高層次少少，我哋唔好講話某個產品咁咯。 但係咧，即係譬如除咗條路軌之外咧，即係都會提到譬如輕軌嗰啲，你話個爬坡嘅嗰個能力咧，可能都係需要喺今次睇九龍東嘅嗰個範圍入邊噶嘛，因為佢哋有山噶嘛。咁呢啲會唔會呢一個位置嘅話，又應該衡量嘅時候，有乜嘢技術會比較適合啊？ 而家咧，我哋譬如我哋而家傳統，我哋要重鐵啦，即係市區線或者係即係一般香港用緊嘅鐵路啦，除咗機場裏邊嗰個 APN 之外咧，嗰啲爬坡能力咧大概都係3%以下嘅，即係3%我哋通常叫做咁如果係用一啲其他技術交碌嘅技術咧，係可以去到5%甚至8%嘅，咁呢個係爬坡能力高咗好多。你當佢係一個一倍半嘅爬坡能力啦，咁呢個係喺東九龍嘅多山環境底下都可以做得到嘅。咁呢個包括係 BRT， 包括係雲巴，包括智軌，包括好多好多系統都可以做到嘅。 咁如果講話個爬坡能力對於咧乘客嗰個體驗同埋感受嚟講，其實係點樣嘅咧？可唔可以又同大家講一講？ 其實咧會係你感覺係即係好似喺又冇花園道咁厲害啦，花園道都比較斜啲啦。個上山嗰個感覺係差唔多。咁其實而家都有巴士喺花園道上山啦。咁其實係分別不大嘅，其實都。 嗯，同埋咧，我哋睇翻譬如民建聯嗰個嘅建議咧，佢哋就個走線啊，其實都係去咗由秀茂坪開始就去慈雲山啦，另外一邊咧就係秀茂坪啦，經過藍田，經過油塘，就再去埋啟德嗰邊嘅。咁其實你覺得有冇話，如果一齊做得唔得？同埋如果有個優次要揀嘅話，邊一段可能係比較容易到去應用到呢啲技術啊？ 其實呢去一個頭先區議員都講過呢，就係、是一定係連接而家嘅鐵路系統比較合適一啲嘅。咁我建議都係一係我哋睇啟德，一係就睇油塘啦，因為如果去寶達呢，可能或者係即係應該經寶達去呢、這個坑口或者寶林呢，呢、這個因為帶唔到啲人流出嚟呀。同即係大部分嘅喺山上嘅居民可能都要過海返工或者落九龍返工，咁去咗將軍澳呢係幫唔到佢哋嘅，所以去博一個啟德站或者係油塘站呢，係對居民嘅出行便利係最大幫助，是但一邊做先都得，咁睇下邊一邊係容易啲去處理啦。我睇到都係啟德嗰邊容易啲嘅，因為之前預留咗啲土地，咁可能用返嗰啲預留嘅鐵路嘅土地都可以做到㗎啦，咁呢個係最方便啦。 嗯，咁譬如講，如果真係到時要接駁啲唔同嘅港鐵站呀咁樣嘅話，應該有啲乜嘢需要喺呢度要配合嘅呢？咁 其實因為有幾種做法嘅，咁可以係如果係港鐵自己營運嘅，咁可以直接喺入到港鐵站裏面嘅轉乘啦。如果係唔同承辦商嘅，可能我哋係喺站嘅上蓋上面再加條天橋啦，或者係路面啦。咁呢好多好多其他方法都做到嘅。咁睇下係係咪單一嘅營運商，或者係有引入新嘅競爭者啦。咁呢個係政府需要考慮的地方。 好啊，多謝曬張連生，翻嚟再傾。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沙田一个住宅单位被爆窃，暂时没有人被捕。警方凌晨十二点几接获42岁男户主报案，表示他位于落霞坊一号的单位有被搜掠过的痕迹。警员到场调查，发现单位一个夹万被盗去，门窗有被毁烂的痕迹。初步點算發現約值150,000元的首飾不見了，案件被列作爆竊，交由沙田警區刑事調查隊跟進。國務委員兼外長秦剛訪問烏茲別克，在塔什干與烏茲別克總統米爾濟約耶夫會面。米爾濟約耶夫表示，去年國家主席習近平對烏茲別克成功進行歷史性訪問，將兩國關係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互方將繼續堅定不移確守一個中國原則，共同打擊三股勢力，願籌備好烏中政府間合作委員會會議，加快落實中吉烏鐵路項目，拓展各領域合作。他又說，期待赴華出席中國中亞峰會和第三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秦剛說，雙方要落實好經貿投資合作5年規劃，在完成好兩國元首確定的$100億貿易額目標基礎上持續努力，加快發展戰略對接。中方讚賞烏方為籌備第四次阿富汗鄰國外長會所作出的貢獻，願意同烏方密切配合，推動會議取得成功。巴西總統盧拉率領龐大代表團深夜抵達上海，展開為期4日的國事訪問。外交部副部長謝鋒到機場迎接，而到上海出任金磚國家新開發銀行行長的巴西前總統羅塞夫亦都有接機。盧拉在上海期間，除了出席金磚國家新開發銀行行長就職典禮之外，據報亦都會參觀中國電信設備商華為的上海創新中心。有報道說，盧拉到訪華為可能會引起美國不滿，因為美方認為華為對美國國家安全構成威脅。盧拉之後會轉到北京，星期五與國家主席習近平以及總理李強會面。盧拉計劃與習近平會面時，建議為俄烏和平談判進行斡旋，預計兩人亦都會討論貿易投資、能源轉型、氣候變化等議題。另外，盧拉在訪華期間，雙方將會簽署至少20項協議。美國總統拜登結束對北愛爾蘭的訪問之後，轉到愛爾蘭展開尋根之旅。擁有愛爾蘭血統的拜登乘搭專機抵達首都都柏林。 爱尔兰总理瓦拉德卡到场迎接。他在爱尔兰期间将会同瓦拉德卡同总统希金斯会面，又会到当地国会演说，预计他会重申两国的密切关系。另外又会到访先祖故居。拜登离开北爱尔兰之前出席贝尔法斯特协议签署25周年的纪念活动，希望北爱尔兰权力下放的分权政府能够尽快恢复。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49， 日元 133.03， 瑞士法郎 0.896， 加元 1.344， 人民币 6.877， 英镑对美元 1.25，欧元兑美元 1.1， 澳元兑美元 0.669， 新西兰元兑美元 0.621。 日经平均指数报 28,028 点，跌56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2,018.61 美元，卖出 2,018.9 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初时局部地区能见度较低，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六初时云量较多，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区噶马料水嘅泽祥街回旋处，近住中文大学医院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部分行车线封闭，咁影响到而家大老山公路去翻泽祥街咧就挤塞噶。咁车龙排翻去马鞍山路啦，近住大水坑港铁站对出。咁亦都影响埋吐露港公路嘅支路，大埔方向落翻去科学园咧就挤塞噶。咁再重复多次啦。马料水泽祥街回旋处近住中文大学医院对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咁影响到大老山公路啦，去翻泽祥街方向咧就挤塞，咁车龙排翻去马鞍山路近住大水坑港铁站对出，咁亦都影响埋吐露港公路嘅支路，大埔方向落翻去科学园咧就比较挤塞，咁揸车朋友留意啦。咁另外喺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卫理道有坏车阻路，咁而家龙尾排到去七咸道北近住佛光街桥底，就系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卫理道有坏车啦，龙尾排翻去七咸道北近住佛光街桥底。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喺劳资审裁处，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油丽村。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天桥去观塘近平石村车多，龙尾虎山道桥底。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喺新界坑口嘅影业路去翻厚德村方向，车龙喺清水湾电影制片厂。屯門的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處一段就擠塞，咁而家車龍排到去散石灣路。大埔公路出九龍，近住和斜村繁忙，龍尾喺御龍山。咁另外受爆水管影響，沙田嘅小瀝源路去翻康林苑方向，近住廣善街部分行車線封閉，咁而家車多少少。好啦，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经典广播剧《亲家冤家》，1989年作品。 我哋唔系嗰啲十零廿岁一时冲动嗰啲花靓仔啊！ 刘超文， 我都前世欠你噶啦，不是冤家不聚头，可能我以前争你好多钱。今世要以身相许，要同你还债啦。 车新梅领衔主演《亲家冤家》，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一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促进伤残人士就业政策，香港双健共融网络总干事莫建荣。 国内啊，海外，佢只要啊同等嘅能力，佢哋多数都系会优先，变咗残人有一个表现自己能力嘅机会。 港大公民社会与治理研究中心副总监陈以文。 政府采购佢有个计分制度，咁会唔会聘请残疾人士嗰啲机构，你又加啲分俾佢咧？ 星期一至五黄昏5至8，香港电台第一台， 自由风，自由风。 陈浩远、朱志光、罗影潮、郑少聪、徐志豪，呢啲响当当嘅名字有啲乜嘢相同之处？ 咪就系都系上过嚟我哋港台体坛一二三，成为我哋嘅受访嘉宾咯。 港台体坛一二三， 梁礼勤、叶允儿主持，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至四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直播； 同日下昼四点半到六点，港台电视三十一播出。 2023年4月13日，七名港人近日在福建及云南遭遇交通意外，其中四人死亡。两名男子涉嫌泼水节期间公众地方行为不检被捕。电子消费券不符资格者约25万，约17万人复检成功。巴西总统卢拉抵达上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千禧年代主持张凤平。 八点三十九分啊，翻翻嚟千禧年代。咁头先嗰节咧，同大家讲到九龙东、九龙中嘅交通规划啊。咁大家听众朋友有冇啲系住秀茂坪啊，或者秀茂坪去到慈云山嗰段，大家点样睇咧？或者去到启德嗰方面嘅时候，大家平时可能翻工翻学啊，或者出行嘅时候，有冇遇到啲唔方便嘅情况？若然有一啲大型嘅捷运系统嘅话，咁大家会唔会又觉得方便啲？你理想中嘅谂法系点样嘅咧？可以打嚟18723一。同我哋一起分享一下嘅，咁电话旁边咧，我哋揾嚟另一位嘉宾啊，同我哋计一计数，或者睇一睇咧，唔同嘅技术咧，喺呢个九龙东、九龙中嘅交通规划上面点样应用先？电话旁边有香港公共交通智库干事陈迪耀喺度嘅，早晨啊，陈迪耀。 早晨，主持你好。 早晨啊，想啦，先问一问咧，其实讲到九龙东、九龙中咧，即系嗰个嘅地势啦，同埋咧需要嘅嗰、那个可能对交通嘅需求咧，因为个人口比较多，其实你觉得咧，如果真系要去选择一种嘅技术嚟到去使用嘅话，咩技术会比较啱咧？ 其实咧，我最近睇翻你佢哋嘅报道咧，就系话有其他政党或者团体系建议用呢个云巴同埋用智轨嘅系统嘅。咁我哋本身咧，我哋倾向咧一啲新嘅发展区又好，新嘅设施系倾向用叫 BRT 系统嘅。嗰个 BRT 系统咧叫快速公交系统。咁又或甚至乎一个巴士专用系统。咁啊用翻现有嘅巴士啦，设一个专线俾佢哋啦，系只可以巴士去行嘅，甚至乎小巴去行。去行嘅，咁啊跟住咧就有一个专用嘅道路俾佢哋行，希望系舒缓一啲交通挤塞，因为而家其实设呢啲咁嘅系统嘅问题咧，系因为个挤塞问题好严重，同埋甚至乎好似繁忙时间咁样喺清水湾道啊，甚至乎有时啦将军澳道而家因为将南隧道通咗车，而家就可能好啲啦咁样，咁啊希望可以解决呢啲塞车问题，令到。九龙东山上嘅居民啦，甚至乎西贡啊、清水湾可以出嚟彩虹啊，都可以有一啲方便或者叫快捷嘅方法去到连接九龙区嘅。咁其实我哋见到有其他政党用云巴同埋用智轨系统，咁我都讲翻云巴系咩嚟啦。其实云巴同埋智轨，其实嗰啲车厢咧，基本上同嗰啲其他各大城市嘅轻轨咧冇乜分别嘅。咁啊云巴就系喺用一啲类似轻轨嘅嘢啦，但系嗰个车咧就个辘咧就用个普通嘅行路面上嘅胶辘啦。咁啊另外下面有啲叫导向嘅系统去棘住个路轨去引导佢行啦咁样。咁啊而智轨咧就喺个马路。即係喺個類似普通嘅陸路上面咧，就加條虛線，咁啊個車廂咧就感應嗰條虛線咧，就跟住去行咁樣。咁其實嗰兩樣嗱，第一我先講兩樣嘢，有好係一個新嘅諗法嚟嘅，但係個問題喺成本裏面一定係比我哋提出嘅 BRT 啊，甚至乎巴士專用系統咧係成本高，因為點解咧？咁嗰兩款車咧係要额外要建造啦，咁成本一定係比其他买巴士啊嗰啲係高嘅咁样，咁 同埋嗰啲車基本上一定要有一個另外要開建立一個車廠去服務佢哋，包括維修啊、保養啊，甚至要俾佢哋泊車啊咁樣。咁其實而家睇佢哋上每一架每一輛車可以上幾百人，其實而家一架普通嘅專營巴士。12.8米嘅雙層巴士，最高都可以載到140多人嘅。咁其實我覺得，如果用翻現有嗰個系統，甚至乎嗰、那個而家同埋巴士嘅技術已經開始引入緊一啲叫雙層嘅電動巴士嘅。咁其實政府而家傾向多啲用啲環保嘅電動車，其實而家好多巴士已經開始，專營巴士已經開始做緊啦，或者甚至乎小巴亦都有電動嘅小巴咁樣。咁其實政府係咪應該做一啲？如果係既然係做嘅，係咪應該俾試下用一個巴士嘅專道或者 BRT 嘅模式去俾巴士去發展啦咁樣，甚至乎令到山上嘅居民。甚至乎利用到呢個系統可以避開曬啲塞車，其實我覺得係有好處嘅。 不如陳迪耀啊，我哋逐樣逐樣嚟啊，先講一講個人數計數嗰度。你話而家巴士咧都140多人啦，咁其實咧即係睇雲巴或者智軌咁樣嘅話，佢每一程可以即係載到嘅人有幾多？因為雲巴話最多係可以開到去到係300多人噶嘛，係咯。咁會唔會又可能都相對嚟講又可以容納人多啲？ 但係問題嗰、那個成本係會比BRT 用。快速公交即係 BRT 嘅模式，比較低啲嘅，因為唔係高，因為點解咧？要另外設一個車廠啦，要另外買個車卡，就嗰個車卡一定係比巴士貴嘅咁樣。同埋第二樣嘢，而家巴士亦都其實如果譬如用 BRT， 其實巴士已經自己有專營巴士咁樣，而家亦都有自己嘅車廠，有自己嘅維修保養嘅技術已經喺度嘅咁樣，我覺得。同埋巴士嘅靈活性一定係比雲巴同埋呢個智軌係高嘅，因為點解咧？如果巴士譬如有啲咩問題，佢哋亦都可以行翻普通嘅路面嘅，係啦。咁我覺得個彈性嚟講係比較大好多 咁。我哋不如講一講，即係頭先講 BRT 啦，巴士快速交通系統嗰度啦。其實咧，頭先都聽你講，好似即係同而家嗰啲巴士專用線咧，即係個分別係喺邊一度咧咁。 嗱，其實巴士專用線而家喺香港，除咗朝頭早喺屯門公路啊，甚至乎紅梅公比較長嘅巴士專線之外咧，其實基本上而家喺香港嗰啲巴士專用道啊，基本上係唔係好長嘅，都係通常都唔夠1公里，甚至乎幾百米已經係完成嘅巴士專線咁樣。但係問題而家喺外國好多叫做巴士專BRT 係全面性嘅。又係成個幾乎係一條整條路線或者整個系統都有設一個專用道俾你行，同埋類似一個輕鐵嘅設施，即係有個但係冇軌嘅，冇路軌冇電纜嘅，咁啊類似有一個車站俾佢停站咁樣，或者有個上落卡上落車站拍卡落車拍卡。或者買票咁樣都有類似咁嘅設施嘅，同埋外國亦都有一叫做道軌巴士嘅，架巴士一入到去嗰個道軌系統裏面咧，個司機係唔使揸車，淨係踩油剎掣就可以㗎啦，係啦，咁啊有個碌去導向嘅巴士行，其實已經好多有呢啲咁嘅措施，其實基本上唔需要額外去買一啲列車去行一啲叫雲巴度嗰種，因為你嗰啲同一啲輕軌係冇乜分別嘅咁樣。 但係陳迪耀啊，即係喺嗰個路面嘅寬闊程度咧，即係我哋個承載能力方面，呢度會唔會可能如果用 BRT 嘅話，我哋特登要辟一條路出嚟，專係就俾佢用？呢個我哋又做唔做到咧？ 如果辟一條，如果既然你政府係有一個志向去。有一個規劃係根本已經起條道路嘅，其實基本上你起咗條道路可以唔用，唔一定要起路軌嘅物體噶嘛，你可以行起翻類似普通嘅道路嘅陸路嘅物體去俾佢行噶嘛，係只係嗰個地方係俾啲巴士行，令到巴士嗰、那個行車時間同埋個班次同埋嗰個到站時間比較穩定好多咁樣，而嗰啲巴士亦都唔一定。 行完嗰個系統，亦都可以行翻公用系統，可以連接去其他地區都得噶嘛。 嗯， 個彈性嚟講，一定係比雲巴同埋嗰個智慧係高好多，因為如果你嗰兩樣嘢，你只係去到嗰、那個總站之後，根本佢哋唔可以再承接其他道路嘅，佢只可以去到嗰個做總站，就要翻轉頭，嗰個彈性冇咁高咯。 嗯，但係咧，而家政府嘅講法咧，就係因為咧，頭先講緊啲區咧，好大部分咧都係已經發展咗啦，可能都係高樓大廈林立嘅啦，咁所以可能咧都係要行一啲即係向上發展啊，咁。所以咧就話到啊雲巴咁樣，咁你淨係用一個好窄嘅位置，你起咗嗰個橋墩喺度咧，咁跟住加條軌咧就已經可以行到啦。需要個位置咧，你向上高空發展就得。頭先你講 BRT 呢、這個，咁我理解係咪即係話你係都覺得啊，咁你向上發展咯，就起多啲行車天橋，咁樣先至可以行到 BRT 系統啊？ 你如果你假設一定你話嗰個路軌。你嗰個雲巴系統個路軌窄嘅，其實你 BRT 亦都喺外國嚟講有個叫做渡軌系統嘅，那個渡軌系統亦都係好窄，起到條路亦都一樣可以好窄嘅，巴士一行入去就有個渡軌轆，甚至乎個渡軌嘅鐵軌去罩住個巴士去行嘅，係啦，依下掛罩住個巴士去轉向啊，甚至乎去行嘅，我覺得亦都唔會用到。好大嘅空間，甚至乎差唔多，基本上同雲巴嗰個寬度都係差唔多，都係接近嘅咁樣。我覺得你同埋你用雲巴，你一樣都係要用路軌去行噶。咁、所以我睇到就係話，我希望即係既然而家香港喺都未開始開始引用嗰、那個。BRT 嗰個系統，既然會先做一個簡單去做個試點先咧，第二樣嘢就係話，而家喺內地嘅城市亦都行緊好多城市用緊 BRT， 例如廣州啊、福建啊嗰啲地方都行緊 BRT， 都好受歡迎嘅。我覺得係會試下用下先咧，不論用渡軌嘅巴士方式啦，甚至乎用普通道路嘅方式啦，係咪應該喺呢方面？呢、這個比較係低成本嘅，係咪用呢方面研究咗？最重要個得益係市民，因為佢哋都唔想搭依路線可以避開曬塞車，就可以用到呢啲咁嘅專用道路啊，咁樣我覺得係咁啊。 好啊，多謝曬你，陳迪耀，同你傾到呢度先啦。咁大家對於九龍東、九龍中個交通網絡系統有啲咩諗法呢？打嚟18723，同我哋一齊傾下。先休息一陣。 港台節目好，就係地球人都知道。 之但係，究竟可以喺邊度睇得到？ 電視睇到， 電腦睇到， 平板電腦睇到， 智能手機通通都睇到。 電視節目，電視睇到就緊㗎啦。網上好多社交平台、影片分享網站一樣都睇到。 下载港台应用程式，收睇直播又得，翻睇重温亦得。 share 咗 港台节目，无处不在。 律师，赢咗游戏先可以拎奖品。 小心，我哋嚟斗下啦！ 赞美人嘅形容词， 好靓，好性感，好温柔。 你识答系应该嘅，因为你每日都对住我。 因为你每日都对住我。 我谂紧有啲咩你冇。想好似我哋一齐训练大脑玩游戏， 咁就要记得打电话嚟啦！ 随时赢走丰富奖品。 香港暖流， 星期一至五早上11:10， 1872311，千禧年代。 翻返嚟千禧年代，同大家讲下其他话题啦。咁啊，之前咧就见到啊，有传媒报道话，啱啱过去嘅清明复活节嘅长假咧，多名港人喺内地就遇上交通意外身亡嘅。咁入境处回复我哋嘅查询嗰阵就话，驻粤办喺4月初咧就接获福建省福州市当局咧通知，就有一单嘅交通意外啦，涉及一个香港嘅居民轻伤，同埋4个香港居民死亡。一架由香港居民揸嘅私家车发生意外，导致4个香港居民咧嘅乘客系死亡嘅，肇事嘅司机咧就受咗轻伤。知道咗有意外发生之后咧，驻粤办就随即派员去到当地，为咗遇事嘅港人同埋家属咧提供适切嘅协助。咁嗰个香港居民嘅司机咧，而家就喺当地接受紧调查嘅。咁又话咧喺4月初嘅时候，入境处咧都收到另外一单啊，就系喺云南省香格里拉市嘅交通意外个案。咁就一架咧由内地居民揸嘅私家车失事，导致2个香港 港居民受伤，一个已经出了院，另一个情况稳定的，还有两个内地居民死亡。驻粤办话知道事件之后都派员去到当地为遇事的港人和家属提供适切的协助。驻粤办以及入境处说会继续和涉事的港人以及他们的家属保持密切的联系，并且提供一切可行的协助。今天讲到这个在清明节的长假期，有人去到内地那里去揸车的时候遇上意外，香港的市民在当地遇上意外其实 是怎样求助的呢？还有政府是不是需要去公布这些事件呢？你们有没有听到相关的新闻，看到的时候感觉是怎样呢？可以打你1872321跟我们谈一谈的。我们电话旁边就先请来工联会立法会议员王国跟我们谈谈这个话题。早晨，王国。 Hey, 早晨， 周鸿 平。 早晨，先问一问，即系工联会有冇收到港人喺内地发生呢啲交通意外嘅个求助啊？ 我哋落不落都有收到呢啲求助。如果经过我哋内地中心了解咧，呢两宗嘅个案咧，内地部门都通知到我哋驻办或者我哋入境处，咁我哋两个部门都及时去跟进去处理嘅。不过就话家属咧可能想低调去处理，但我哋都觉得咧政府涉及啲重大嘅呢啲意外咧要及时去公布嘅，因为你睇到。呢兩個兩宗個案咧，如果我哋了解咧，可能都係自駕遊嘅，即係香港人同內地親朋戚友咧就一齊去自駕遊去旅行咁樣。但係咁我哋覺得就係正正就可能要及時公布咧，先至令到香港人更了解到情況嘅時候，可能會有嗰個嘅警示嘅作用咯。因為都擔心嘅，一遲啲我哋香港會開放港車北上嘅。即係好多假日越嚟越多，未來裏面咧，香港越嚟越多嘅假日裏面咧，揸車上去自駕遊嘅話咧，如果及時公布，唔單止件案嗰件嘅意外同埋意外嘅成因咧，我估係有助於香港人未來裏面咧，如果翻去嘅時候咧，更大啲嘅警惕同埋留意啦。 嗯，其實咧過往都有見過駐粵辦係會主動去交代呢啲嘅交通意外嘅，咁但係今次係即係冇咁樣去主動或者冇咁快咁去做嘅話，即係其實個原因係喺邊一度咧？或者你覺得譬如有啲乜嘢準則應該就有呢啲準則嘅話？掂到啦，咁啊应该要去公布喎。 系啊，我觉得重大嘅交通意外涉及港人交通意外咧，即系话内地嘅有关部门一涉及我哋香港人咧，其实即刻会我哋香港政府部门里面咧有个通报嘅。咁我哋应该要因应嗰个嘅情况咧，类似头先呢两宗嘅个案里面咧，其实应该系会及时公布咯。当然我哋有时要尊重家属意见，只涉及私隐嗰啲咧，可能嗰啲我觉得可以系适当啲去帮佢嗰个嘅处理即系啲嘅保密啊，但系我觉得整件事咧，特别系嗰个事嘅成因，我觉得对于香港人嚟讲咧，即系今次我比较关心嘅，一自驾游出事嘅话，可能将来越嚟越多香港人上自驾游嘅时候，其实内地嘅交通同香港唔同嘅，啲规则有啲唔同嘅话咧，可能以前香港揸车有经验，唔等于上去内地有经验，或者类似呢啲咧，如果能够公布咗之后，到咗成因之后咧，我觉得对于香港未来咪要有一个嘅更大嘅去考虑嘅。我知道有好多人想港车北上之后咧，可能要再唔知再去内地更加入啲嘅话咧，可能佢再考虑埋呢啲因素。咁呢啲先正啲发挥到就公布嗰个嘅作用咯。除咗知情权之外咧，仲有一个警示嘅作用 啦。咁当然我哋都唔希望意外发生啦。咁但系即系你觉得系咪要有一个嘅机制啊？譬如在这些公布的系统上面，究竟又是涉及到什么情况底下就要公布啦，跟住同埋是公布的时候有些什么的资料，有些什么东西是要公布出来。即是刚才我听你这样讲，你有一套的想法了，但现在是不是好像未有一个机制呢？ 是啊，我感觉上好像没有一个客观的标准。如果从我个人理解来说，起码你涉及特别伤亡的这些的意外呢，我觉得就应该就要有一个的公布嘅，咁嘅時候咧，先至能夠令到一個令到市民有個知情權咧，或者另一方面咧，就頭先講嘅，大家啲更加大啲嘅注意咯。另一方面都想提，點解要有呢樣嘢咧？就係香港同內地要緊密嘅。而家我哋香港人住喺廣東省咧，差唔多有54万嘅，嗰個數字係非常之龐大。同埋，如果每日來往嘅人數更加多嘅話咧，或者呢度我哋特区政府嘅部门驻粤办里面咧，真系要考虑呢个问题啦。同埋对我哋内地嘅港人里面咧，点样加强支援呢？這个都要需要去考虑 嘅。其实讲到支援，而家又有啲乜嘢支援嘅咧？可唔可以请你讲讲？ 其實香港喺內地支援裏面係非常之少嘅，所以我哋都希望咧，我咪擴大我哋駐辦嗰個嘅服務，因為駐辦更多係商務方面嘅支援比較多。但係我哋香港喺內地，譬如喺廣東省54万裏面咧，一種有最多嘅就係14岁以下同埋65岁以上嘅比較多。咁嘅時候會涉及好多嘅教育啊、醫療啊呢啲嘅問題。但疫情期間裏面咧，我哋內地心接觸嘅時候，我哋內地發覺我哋內地港人有唔少嘅長者裏面咧，可能以前係六十歲、60多岁，身體好健康上到去啦，但係一年紀好大嘅話咧，出現多個問題，有冇人定時嘅探訪啊、關心照顧啊？我呢度都係香港喺呢方面係比較缺少嘅，就係我哋成日講話特區政府冇將我哋啲老人家上到內地之後咧，就覺得啊內地啦，我哋香港唔使管啦。我呢個就係要點樣及時有一個嘅支援。另一方面就係我哋都涉及都接到好多嘅投訴嘅，就係香港人譬如上去買樓，香港內地嘅樓同香港唔同嘅。內地樓除咗商品房之外咧，仲有公寓式住宅，公寓式住宅同商品房唔同嘅。但係香港有時買完之後，諗住公寓式都好似同住宅一樣咧，都會有多嘅糾紛。揾呢啲咧，可能將來住辦裏面咧，可能都要接受呢啲嘅投訴咧，去處理跟進，同埋通過呢啲嘅處理呢個個案裏面咧，又要教翻香港人。如果你上去買樓嘅話，要留意邊啲嘅情況，喺內地嘅房地產市場佢運作同香港啲有啲咩嘅唔同咧，就避免我哋香港人咧去買錯樓啊。揾類似呢啲咧。情況係越嚟越多，所以我希望就駐辦裏面喺將來嘅角色裏面咧，係特別係香港融入大灣區越嚟越密切、越嚟越多人嘅話咧，類似呢啲問題應該係要有一個嘅跟進處理之後，能夠去通報有關嘅情況，咁嘅時候咧更加有助於融合。另一方面就係解決兩地融合裏面咧存在呢啲嘅矛盾咧。是有助于化解呢个矛盾咧，要加快嗰个融合。 王国，我都想问一问咧，到时咧嗰个嘅即系求助嘅情况系点啊？新闻翻嚟之后再同你倾啊！ 2023年4月13日，七名港人近日在福建及云南遭遇交通意外，其中4人死亡，两名男子涉嫌泼水节期间。公众地方行为不检被捕，电子消费券不符资格者约25万，约17万人复检成功。巴西总统卢拉抵达上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千禧年代主持张凤平。 翻翻嚟千禧年代嘅香港电台第一台啊，今朝再张凤平喺度啊。咁头先咧就同大家讲到啊，就系有两单啦，喺四月初发生啦，港人喺内地发生嘅交通意外啦。咁啊，一单咧就系喺福建省福州市啦，咁就有一个香港居民啦，系个司机嚟嘅，佢系受轻伤，另外4个咧香港居民嘅乘客就死亡啦。仲有一单咧就喺云南省嘅香格里拉市度发生嘅，咁就有2个内地居民。他们揸的私家车就失事，就所以有2个内地居民死亡，同埋有2个香港居民就受伤，一个出咗院，一个情况稳定噶啦。咁啊，遇到呢啲事嘅呢啲情况嘅时候咧，究竟可以即系点样处理，点样求助咧？咁而家喺香港度喺内地度提供嘅求助又够唔够嘅咧？我哋继续揾嚟工联会立法会议员王国同我哋倾倾啊！早晨啊，王国。 早晨，张凤平， 你好啊！嗱，头先咧，我哋就即系都讲到啦，你话啊，其实而家政府喺内地嘅5个办事处咧，特别提到驻粤办啦，可能提供嘅比较多系经济方面嘅一啲服务嘅，其他服务比较少，譬如一啲可能主动嘅去探访啊、照顾啊，又或者咧系喺啲买楼嘅争议上面咧，点样处理咧？可能咧嗰、那个嘅即系俾到嘅嗰个协助咧，而家相对比较就未咁够啦。不过除咗呢啲之外，我系有少少想即系，我想关心嘅咧，就系而家如果系譬如香港居民想要去寻求协助嘅时候，嗰啲途径系点样嘅咧？够唔够咧？方唔方便嘅咧？ 我呢、這个途径咧，就一定系揾驻办啦，或者系我哋工联会啦，因为我哋工联喺大湾区有5个内地中心，都收到啲嘅求助。但系因为随住咧，我哋越嚟越多我哋港人翻上内地退休生活啊，或者系咁来往嘅多咗。咁嘅時候，我哋要調整服務，但係我哋都希望就話鼓勵越嚟越多嘅融入大灣區嘅建設嘅時候咧，係咪政府都更多嘅資源咧，係關心照顧同埋支援 我哋香港人喺內地嘅無論讀書也好、工作也好、生活也好，但呢方面我感覺上係做得唔夠嘅，所以我哋都希望政府喺未來裏面咧去加強呢方面嘅工作，唔單止政府，係咪都要資助一啲嘅我哋香港啲嘅機構喺上面咧搞多啲叫社會嘅服務。我覺得喺香港，如果長者香港享受嘅服務咧，喺大灣區係咪都可以享受到我哋特區政府或者政府機構嘅有關嘅支援服務咯？咁呢個咁啊，即係更加便利我哋香港喺內地讀書生活各方面嘅方面嘅。 其實你話要增加服務係一個點樣嘅方法咧？即係譬如係咪係增加而家得五個辦事處，咁係咪增加佢哋啊？因為是而家每個辦事處下面又有兩個聯絡處噶嘛，即係將啲聯絡處升格，定係點樣去增加個服務咧？可以政府方面。 我覺得首先可能嗰個功能方面咧，譬如我哋接收到唔少，譬如我哋香港人翻喺內地，譬如近期就比較收到比較多求助個案嘅，譬如買樓。見到啲個案嘅時候咧，我哋住辦可唔可以參與介入裏面咧，再去調停啊，去了解情況之後咧，仲要做埋宣傳啊。我就舉個例啫，就係、是、我哋香港買樓簡單啫，就是、買樓。但喺內地買樓裏面，因為有一筆多咗諗住翻內地退休係買樓，但係內地樓裏面咧有一種叫商品房，同埋一種公寓式住宅，係兩種係唔同嘅。但係香港未必了解，諗住啲都係住宅嚟嘅，就一公寓式住宅咧係平啲嘅，係比商品房咧可能七折。但是它的使用年期呢又少一点的，即是商品房70年它只得40年，同埋交的税啊比较电费啊可能都是贵一点的。但一般不太了解的时候可能就当了是买了啲公寓式的房的时候呢面对问题呢呢就有很多的意见。但是我发觉呢香港都中介去讲叫买楼的时候呢没讲得清楚商品房它有啲咩嘅情况。公寓式住宅有啲咩？仲有兩者有咩分別咧？可能冇講得清楚嘅時候，香港法而家都比較多嘅，所以我覺得政府如果能夠介入參與處理啲個案、了解情況之後咧，可唔可以多啲同香港人宣傳？因為我發覺香港整個社會裏面喺呢方面介紹咧，我感覺就都係比較少嘅，所以政府嗰個工作裏面咧係多啲發放呢啲嘅信息咧，令到香港人。避免不了解情況的時候咧，可能買錯咗樓咯。 咁啊，黃國，譬如即係好似今次咁不幸咧，就有啲交通意外嘅話，其實係咪都係揾翻住業辦幫手嘅咧？港人喺上面遇上嘅話， 住業辦或者係揾我哋工聯會內地服務中心，因為以前我哋都經常去接受呢個案嘅時候咧，都係有一個嘅協助嘅，所以我哋都感受到就話，任何出現呢個案嘅時候咧，其實我哋港人裏面真係六神無主嘅。因為未試過嘛，正正就呢個時候就需要住辦又好，或者我哋香港多啲機構裏面咧，主動去介入去協助佢哋跟進後事、後面的工作咧，係非常之重要嘅。 係，其實嚟緊你話即係都港車北上啦，咁年內希望就可以實施到啦。咁你話有冇啲咩方法去，譬如預防意外，或者真係有啲咩嘅事情嘅話，咁你有啲乜嘢嘅建議俾香港人 咧？一個就係內地嘅交通規矩，可能香港唔同嘅。譬如內地紅燈，即係紅燈到啦，右轉咧安全情況可以右轉嘅，所以香港人咧翻內地嘅時候咧都要了解內地交通規則，可能同香港咧有啲嘅區別。另一個方面，香港揸車嘅時間比較短嘅，但係內地咧可能喺內地地方好大啊，長途長時間揸車會唔會有危險咧？咁呢個咧就要有一個嘅提前。另一方面都希望特區政府有加強嘅宣傳咧，如果內地萬一出咗事嘅時候，點樣求助咧？點幫有冇咩嘅求助電話咧？揾呢個咧都要有一個嘅清楚。或者我哋香港人翻上之前咧，都要做啲準備。如果咩事嘅時候，係咪有駐辦電話或者我哋工聯會內地窗嘅電話？咁啊，就萬一有事咧，都能夠及時揾到人去幫手咯。 好啊，多謝曬你，黃國，同你傾到呢度先啦。啱啱咧就同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黃國傾過，咁就講到咧，即係香港人咧，譬如想去內地嗰度，遇上有啲咩交通意外嘅話，個情況應該係點樣嘅咧？或者上去揸車有啲咩要注意？大家有冇試過譬如翻內地自駕遊咧？你個經驗係點樣嘅咧？或者上到去有其他嘅問題疑難嘅時候，又揾唔揾到住業辦幫手咧？可以打電話嚟18721同我哋分享一下嘅。电话旁边有梁生在这里，早晨梁生。 是早晨啊。 梁生想讲什么话题？ 我有问题，第一就讲回现在关于观塘东，即是九龙东，就说有机会兴建一些轻便的集体运输铁路，或者甚至乎有人提议用一些无轨式的电车，类似是不是好像广州有些无轨式电车的，佢用翻路面嚟到，不過咧佢有定期班次嘅咁樣。我唔知係咪有咁提過，睇我頭先聽你節目有咁講過啦。咁至於第一點，我同意嘅。如果用有軌式嘅電車咧， 我覺得冇人睇，即係呢個單軌嗰啲係冇人提嘅，係幫助，即係幫助到路面嘅交通係舒緩到嘅。但係如果你話用一啲無軌式嘅，用翻普通嘅巴士，可能佢只係用定期巴士，用啲電纜，好似廣州啲電嗰啲電車嘅話咧，有幫即係舒緩到實際路面嘅交通嘅，因為佢係始終係佔用緊路面。一般的路面嘛，即其他的车辆都可以用到它的那条 路线嘛。 嗯嗯 嗯，我觉得这个就不是 work 的。 嗯，那我就带是讲了两声。 第二件事就讲关于我自驾游呢，我有个建议，因为其实我以前都有揸开车的。那其实我就想反映回呢，香港的驾驶路面的经验绝对不可以套入在其他国家或者其他系统，因为其实呢你去到外地呢，绝对的驾驶的环境和香港截然不同的。咁如果你在香港都少揸车的，你真去外地真系揸自驾游呢，其实真系攞嚟搞一条命嚟搏嘅啫。 嗯，好啊。 完全个经验系唔 match 嘅话啫。 系好啊，多谢晒梁生，同你倾到呢度先啦。梁生咧就关心到九龙东嘅集体运输嘅新嘅方案啦，同埋咧喺内地自驾游嗰个情况啊。咁大家有冇你哋嘅谂法咧？可以打嚟1872311。我哋休息一阵啦，翻嚟同大家讲下黑脸疲劳啊。 一场火将日本战国烧出一片新天。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古今风云人物》，封神授吉， 家臣叛变。信长野望尽毁本能子， 当机立断受吉其兵，中国大反怀。 星期六晚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张伟国、曾卓贤讲述战国史中最著名的军事政变， 火烧本能子。 千禧年代主持张凤平。 讲到咧黑脸疲劳咧，就香港观念会啊喺今年一月初统筹咗一个黑脸疲劳全球同步普查。咁当中有啲咩发现咧？譬如讲到香港嘅黑脸疲劳而家数量系几多嘅咧？我哋今朝早请嚟香港观念会总监余日东同我哋讲下呢一个嘅情况嘅。早晨啊，余日东。 早晨，早晨。 早晨啊，不如先请你讲下你哋个统计方法啦，即系譬如几时喺边度做啊？全球其实见到黑脸疲劳个数量啊，同埋即系发现系点样嘅咧？ 是啦，咁就黑脸疲劳全球普查咧，其实我哋每年都做嘅，咁我哋就亦都去一定要定个日期先啦，即係知道边日去做呢个调查啦。咁跟住咧，其实就话係调查之前咧，我哋定咗日期，跟住就会通知各地嘅协调人咧，咁就等佢哋去揾佢哋自己嘅朋友啊，去志愿者去帮手做数算啊，去做调查啦。咁就简单讲咧，就话即係总之数完之后咧，就俾翻个结果我哋，咁我哋就再整合，咁就出咗琴日嗰個結果出嚟啦，咁所以就話我哋而家都做咗好多年啦，都累積咗好多經驗啦，咁就知道就係邊啲地方有黑臉疲勞啦，嚇邊啲冇啦，又或者有冇啲新嘅地方咧？咁其實呢啲資料咧，協各地嘅協調人咧喺做調查之前咧，其實都知得八八九九噶啦，咁就所以就喺嗰、那個定咗日期之後嚇，咁就佢哋都知道應該都要點做噶啦。咁香港譬如舉個例，咁我哋就喺香港嘅濕地啦，即係米埔附近一帶咧，其實我哋都知道邊度會有黑臉疲勞啊，咁我哋就最緊要。嗰、那個日子嗰、那個時間去到，咁就同時間一齊做，咁就個結果出嚟啦，大概咁先啦。 咁今年喺香港度揾到黑臉疲勞咧，係咪都係往常揾到嘅地方，有冇啲新嘅地方見到啊？同埋個數量上面點樣咧？ 咁先講香港啦，咁就其實香港有黑臉疲勞嘅地方咧，都主要係新界西北嘅濕地啦嚇，咁就其他地方有冇咧，就比較難啲嘅嚇。咁始終黑臉疲勞咧，都係一啲濕地依賴嘅鳥種啦，即係佢一定係需要濕地嘅，一定一啲比較大嘅濕地嘅。咁香港咧，其實最主要都係米埔後海灣一帶嘅濕地啦。咁所以就我哋嘅調查嚇，主要就擺個力量在嗰度。其他地方咧，咁我哋都有會員或者有朋友咧講俾我聽啲資料嘅，咁就未聽到話其他地方。咁就今年咧，其實我哋只係錄得299隻，咁就相比起舊年咧，舊年其實係369隻，即係少咗70隻嘅，就少咗19%。咁其實嗰個跌幅都幾多嘅，咁呢個亦都係我哋非常關注嘅一個情況 咧。其實嗱，香港錄得一個跌幅啦，咁其實全球喺其他地方佢哋個情況又係點樣嘅咧？ 咁就全球就 唔係香港咁嘅情況啦。咁、啊、就我哋今年其實總共錄得6603隻，嚇、啊，舊年就6162隻咧，其實今年都多400多隻嘅，咁、就所以就如果講個黑臉皮老成呢種雀全部嘅種群嚟講咧，佢係有上升嘅。咁只係有幾個地方啦，香港啦，喺澳門啦，咁、就日本啦，嚇、越南啦，咁、有呢幾個地方就有啲下跌嘅。咁、就香港情況當然就即係我哋又我自己咧係亦都比較關心啦，係啦。 嗯哼，咁啊，头先讲紧话，即系有几个地方系下跌啦。咁有啲乜地方，譬如系升紧，或者冇话主要佢哋其实喺边度栖息嘅咧？咩原因嘅咧？ 咁就系啦，上升主要地方就台湾啦，吓、中国大陆沿海嗰啲省份啦，吓、咁就另外就系、是韩国啦，都有啲升幅嘅。咁台湾嗰、那个升幅都几多嘅，吓、咁就由唔够升由3000几只升到4000几只咁啦，吓、咁就所以就都多几百只，多咗嗰400几只，但系好多大部分都是在台灣那裡的。啊、那因為其實黑臉皮老是一種群居的雀仔來的、即是什麼呢，就是它真的很喜歡自己這樣聚集在一起的。啊、所以就也有一個情況，就是如果原本有黑臉皮老的地方呢、它會越聚越多的。啊、台灣一直都其實都是全球最大黑臉皮老的道東地。啊、所以 就一早下來都是這樣的了。啊、所以就它一路它的種群一路在這裡一路最大呢沒有下跌呢、啊、它就越聚越多雀的。啊、就每年都累積上來。啊、其實咁多年咧，其實台灣嗰個升幅咧，都同全球嗰個數字嘅升幅咧，都好吻合嘅嚇。咁就嗰個情況大概咁樣咯。 嗯，咁有冇話解釋到即係香港點解而家又會有個跌幅？係冇啲咩生態上面嘅即係你話都係一個嘅警號嚟噶嘛？係咪同個生態上面有啲關係啊？ 嗱，呢個係第一步嚟嘅，因為其實我哋係會通常就用雀仔個數字、雀仔個情況去做一個環境嘅指標嘅。簡單講就係、雀仔個數字係多嘅或者上升嘅，咁啊係都對我哋嚟講係代表咗一個環境質素嘅一個改變啦，即係帶嗰個大自然嘅生態系統，佢可以提供即係俾雀仔所需要嘅一啲元素喺度啦，例如安唔安全啊，搵唔搵到嘢食啊咁樣啦嚇。咁、如果譬如話即係個數字下跌咧，其實係咪即係講俾我哋聽，即係呢度嗰個環境嘅因素係有啲情況出現咗咧，係咪即係下跌咧？舉個例。因為黑臉皮老咧就嚟呢度度冬嘅，佢唔係喺度就係築巢繁殖嘅。咁佢度冬其實最主要一樣嘢咧，就話其實係咪即係話呢度嘅食物量唔夠咧嚇？佢嚟到都係為咗食嘢，咁就佢可以生存，生存咗之後佢就可以翻去佢嘅繁殖地去繁殖啦。咁如果譬如佢呢度我都揾唔夠食嘅，咁我唔留喺度啦嚇。咁係咪即係其實黑臉皮老喺香港係咪即係唔夠嘢食咧？咁呢個其實係跟住落去我哋要諗呢個問題嚟嘅，係啊。 嗯哼，咁你話呢個係一個即係環境指標。而家可能有機會遇到的是啲點樣嘅問題，同埋咧有啲咩建議咧俾翻政府。 咁就舉個例就係其實台灣嗰邊咧啊，點解咁多黑臉皮老？因為其實台灣有黑臉皮老嘅地方咧，其實都好近啲魚塘嘅。咁我哋香港新界西北都有好多魚塘嘅。咁我哋會唔會有啲方法可以將新界西北嘅魚塘當然啦，即係漁民個生活好重要嚇，我哋一定要其實去睇下點樣保持到漁民個生活嘅。正因為有漁民佢喺度作業，佢養咗啲魚出嚟，佢哋攞啲魚去街市賣。之後留低嘅魚其實可以留俾雀仔食嘅，咁呢樣嘢嗰個運作，我哋仲嗰個即係以前一直都咁樣做法嘅，咁而家係咪呢樣嘢出現咗啲問題咧？會唔會係咪即係少人養魚咧？會唔會係少咗啲剩低嘅魚俾雀仔食咧？呢個其實都可以去諗一諗係點樣可以做好啲嘅。 其實咧之前咧環境及生態局局長咧鄭展環有講過，北部都會區入邊咧即係有啲濕地可能重劃嘅，咁對黑臉皮老嗰個影響又會係點咧？大概30秒時間啫。 OK， 係啦，咁就重劃嗰度就好重要，就係要知道黑臉皮老喺邊啦。如果即係劃咗嘅地方有黑臉皮老嘅，咁個影響會非常大啦。咁就亦都希望就話即係個濕地嗰個管理工作可以盡快開展啦。亦都因為而家見到黑臉皮老個數字跌得有個下跌嘅趨勢咧，盡快開展嚇，將啲濕地好好咁保育嚇，咁就令到嗰個生態系統就維持翻，或者有啲進展，咁就希望啲雀仔會翻嚟啦。 好啊，多謝曬你，余日東，同你傾到呢度先。余日東咧就係觀鳥會嘅總監嚟噶。轉頭新聞之後繼續有。千禧年代，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今日起访港6日。港澳辦的網頁提到，夏寶龍的職銜之一是中央港澳工作領導小組常務副組長。 港澳辦日前召開學習貫徹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主題教育動員大會，他說要大興調查研究，解決港澳的新情況和新問題。南韓和日本表示北韓朝早向東部海域發射彈道導彈。南韓聯合參謀本部表示，北韓在當地早上7點多在首都平壤附近向東部海域發射彈道導彈，韓方正是分析導彈型號和飛行距離等具體參數，並且與美國密切協調，處於高度戒備狀態。日本海上保安廳表示，疑似彈道導彈落入北韓東部海域。日本政府一度發出警報，說導彈可能落在北海道附近，要求民眾立即到室內暫避，之後解除警報。首相岸田文雄說，正組織相關官員舉行國安會議，目前仍在核實情況。防衛相濱田正一就說，導彈似乎向東面高角度發射，可能是洲際導彈的類型，未有落入日本領土，暫時未確認導彈落入日本專屬經濟區。法國南部城市馬賽星期日發生的住宅倒塌事故，當局結束搜救工作，事故一共造成8人死亡。法國傳媒報道，馬賽檢方已經確定8個遇難者當中的4人身份，年齡由66歲到80歲，是住宅的住戶，另外4人身份亦快將被核實，初步確定是兩對夫婦。馬賽市長柏揚對遇難者表示哀悼，當局會查明住宅樓宇爆炸和倒塌的原因，檢察當局正是朝天然氣洩漏導致爆炸而倒塌的方向調查。網上近日流傳片段，顯示有烏克蘭士兵懷疑被疑似俄羅斯士兵用刀斬手。俄羅斯克里姆林宮形容有關片段糟糕透頂，但指出片段內容的真偽需要核實。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呼籲各國領袖回應事件，強調必須打敗恐怖主義。外長庫列巴就將俄羅斯比作極端組織伊斯蘭國，認為由俄羅斯主持聯合國安理會非常荒謬，強調必須將俄羅斯恐怖分子趕出烏克蘭和聯合國，並追究他們罪行的責任。聯合國駐烏克蘭代表團說，對這一段令人毛骨悚然的片段感到震驚，歐盟亦譴責事件，並承諾會追究戰犯的責任。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初时局部地区能见度较低，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六初时云量较多，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948点，跌359点，总成交金额93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21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805点，跌77点。部分活跃港股，腾讯控股349.8，跌7.4。阿里巴巴91.85，跌4.2；美团126.9，跌4.1；京东集团145元，跌8元；融创中国2.27，跌2.31；盈富基金20.18，跌3.4；中国平安50.85，跌9.5；友邦保险84.4，跌1.25；安踏体育107.8，跌4.4。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9，日元133.11，瑞士法郎0.896，加元1.344，人民币6.869，英镑对美元1.25，欧元对美元1.1，澳元对美元0.671，新西兰元对美元0.621。日经平均指数报28059点，跌23点。港金报18890元，升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17.77美元，卖出2017.9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 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报告一些意外和塞车的消息先。新界咧马料水嘅泽祥街回旋处近住中文大学医院对开嗰度咧，之前有意外事故，仲系处理紧嘅，咁嗰度仲系仍然系塞车嘅。吐露港公路嘅龙尾就去到和斜村，马鞍山路嘅龙尾就分别去到沙田医院同埋大水坑港铁站嘅。咁由于马料水泽祥街回旋处近住中文大学医院对开嗰度有意外事故啦，现时一带仲系塞车嘅，吐露港就塞到去和斜村。马鞍山路就塞到去沙田医院同埋大水坑港铁站。仲有就係葵涌道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荔枝角收押所对开嗰度呢有意外呀，现时一带系比较多车㗎。较早前油麻地加士居道天桥大角咀方向，近住卫理道桥面段曾经有坏车阻路，坏车就走咗，不过仲系多车，消散緊嘅龙尾近上乡道。观塘的协和街去观塘道方向，近住晓光街对开就有意外，而家龙尾排到去顺天村噶。协和街下行去观塘道，近晓光街有意外，龙尾去到顺天村。隧道方面咧，城门隧道沙田去荃湾管道里边曾经有坏车阻路噶，坏车走咗啦，不过而家沙田入口就较为多车啦。东区海底隧道九龙过去港岛仍然繁忙，龙尾近汇景花园。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龙尾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交通畅顺嘅。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龙尾喺上乡道附近。其他般嘅路面交通情况，而家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蝴蝶湾一带仲系多车一啲嘅，而屯门公路去九龙咧近住屯门市广场嗰段亦都系多车。安全车速报告有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最后消防署提提你，有人不省人事唔好等啊，即刻用 AED 机，可以提高心脏骤停患者存活率超过10倍噶。有 AED 机，救人就有机。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栋楼都成几十年，要执执佢啦，但系好伤荷包。 政府经已推出第三轮楼宇更新大行动 2.0， 有成几万蚊资助俾自住业主做维修，仲有第三轮消防安全改善工程资助计划，资助法团最多60%工程同顾问费。 而家至9月30日可以网上邮寄或亲身提交申请表， 打市建局热线3188-1188问下先。 自由风，自由风， 你好， 系，请讲。 大家好，希望听紧自由风节目嘅大家都好。 言不尽，风不息。 欢迎大家咧打电话入嚟一起讨论一下有关的士咧。 各位听众，各位市民，大家点睇呢？电话旁边有听众， 我哋嘅电话号码系1872311，可以打电话嚟发表呢啲意见噶。 你好， 你好，请讲。系 星期一至五黄昏5至8， 香港电台第一台， 自由风，自由风，自由风。 2023年4月13日，七名港人近日在福建及云南遭遇交通意外，其中4人死亡。两名男子涉嫌泼水节期间公众地方行为不检被捕，电子消费券不符资格者约25万，约17万人复检成功。巴西总统卢拉抵达上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千禧年代主持张凤平， 9:39翻返嚟千禧年代啊！呢一节咧，同大家讲下啲年青人嘅话题啊。嗱，共创明天嘅计划咧，旧年10月开始啊，咁当其时咧就招募咗2800个左右嘅中一至到中三嘅嚟自弱势社群嘅家庭啦，尤其是系住喺㓥房嘅学员啦、学生噶啦。咁去到今年2月尾嘅时候咧，就话有大概21个学员主动退出。咁有议员都关注到同学仔退出嘅原因系啲咩噶啦？我哋都一齐问一问啦，个情况系点样啊？电话旁边有劳联立法会议员林振声啊，早晨林振声。 系你好，早晨啊！ 早晨啊！嗱，先问一问啦，即系你了解到共创明天嘅计划咧，啲同学仔退出啦，其实个情况系点样咧？同埋有冇话啲咩原因啊？咁 系啊！如果睇政府回复我哋嘅提问咧，就即系有总共就有2000多人参加啦，2800人，咁就暂时嚟讲咧，就有21位学员咧就系退出计划嘅。咁其实嗰、那个比例，我觉得都系少数嘅，因为都唔够1% 啦。咁可能即系都个情况都唔系话太严重嘅，即系总有啲人可能觉得未必适合佢啊，或者即系种种原因。唔得閒啊，等等啦、啊，咁其實個情況就唔係太嚴重嘅。不過就話，既然真係有人退出咗啦，咁係唔係政府都可以關注一下個情況，即係避免嗰個情況再惡化，再有多啲人退出咧？咁都可以具體接觸一下呢啲退出嘅年青人啦、啊，去了解一下佢哋個睇法。咁當然政府咧就經常講話，其實佢就住呢個共創明天計劃咧。就冇收過任何嘅學員或者家長嘅投訴，咁當然呢個我都相信政府真係冇收到嘅，因為其實嗰啲學員就算對呢個計劃唔係好滿意或者退出咗，佢其實都唔會特登打電話去政府話俾政府聽，我好唔滿意呢個計劃啊，我要投訴啊，咁都未必會啊嘛，咁佢可能自己靜靜地就自己退出咗唔參與，咁我哋覺得呢個情況都係要關注啦。不過政府就話其實佢都係簡單就了解過呢啲學員退出嘅因素嘅，咁可能就係因為嗰啲活動有時就比較係譬如星期六日啦，咁但係嗰啲學生可能星期六日就已經安排咗課外活動，或者甚至要補習啊，就未必出席得到啊，或者有啲咧就學業都比較繁忙啊。咁亦都有一啲覺得嗰啲活動未必適合佢啊，咁主要都係呢幾個原因咯。 嗯，因為我見咧，即係你都有講啦，話頭先都話可能佢哋自己退出咧已經係有啲唔滿意噶啦，可能係代表住即係點解你會咁樣講？我見你啲問題入邊都特別就問到話啊，究竟學員係咪可以編配到即係興趣相符嘅一啲導師友師嘅咧咁樣？咁啊，同埋佢哋嗰個嘅互動係點樣嘅咧？佢哋揀緊嘅嗰啲活動啊，又係咪啱？佢哋咧咁，其实你都好多唔同嘅项目嘅关注，即系你系咪觉得啊个原因可能都有多啲方面嘅因素喺度咧？ 系啊，一个咧就系、是、如果睇翻即系嗰个退出嘅原因，其中一个咧就系话嗰啲活动可能好多咧都系同佢哋嘅即系本身可能啲学生都有参与课外活动啦、撞期啊，或者佢哋可能即系要应付学业啊，冇办法出席晒。咁我都理解嘅。咁当然呢个计划其实都有一定嘅指标啦，譬如一定要某一类嘅活动一定要搞即系几多次啊，12次啊咁。咁亦都係需要嘅，因為啲導師佢自己有佢自己嘅專長啊，咁帶佢哋參觀參加呢啲活動咧，係可以擴闊佢哋視野，其實都係必要嘅。咁但係你話，如果既然啲學生真係好忙，咁我哋覺得係唔係將嗰個活動反而參加少量都要參加，但係可唔可以參加少啲？譬如參加少兩三次啊，等佢冇咁忙啊。但係反而我覺得成個計劃咧就未必純粹淨係帶佢哋去參觀啊，或者參加啲活動嘅，反而就係一個建立一個師友嘅關係，可能參加少啲活動，但係咧嗰個學生好忙啦，要應付考試嘅時候，嗰個導師咧喺佢最需要支持嘅時間咧，就可能都同佢溝通一下，即係理解一下佢考試有咩壓力啊，可以做啲分享啊，舒緩佢嘅壓力啊，可以俾到多啲信心佢啊。咁其實呢個都係呢個計劃嘅目的嚟噶嘛。咁所以唔一定要啲活動排得好滿，咁先至係成功。咁可能即係參加少兩三次活動。但是在个沟通上可以支持这个学生，即是譬如他考试遇到一些压力啊，工作好，功课好繁忙啊，咁都比多啲支持佢，同佢多啲沟通，其实都系一个即系好处嚟嘅。 嗯，其实咧，你讲到话即系同师友个关系嘅话咧，咁可能就要讲一讲即系个配对嗰样嘢啦。因为咧，而家都见到即系曾经都有调查啦，就讲过关注学童发展权利联席啊，佢哋调查咧就话其实咧。 係佢哋同即係小朋友同個導師接觸嘅機會係好少嘅，三成咧有參加計劃嘅學童咧就話都即係之前嗰三個月咧就冇同過個導師係接觸過嘅，咁、有啲話就係見過一次啦，咁、有啲話佢哋個關係咧就即係好疏離啊，有啲就話個關係都係麻麻地，私下冇乜交流，咁又好難做到頭先你講緊話即係多啲關心，俾個支持佢哋喎，係嘛？ 是啊，所以即係當然呢個溝通係雙向啦。咁我見到其實有啲導師佢都係好積極嘅，因為我哋見到其實有啲立法會議員都係做導師，我見到佢哋都好積極嘅，即係都經常 WhatsApp 聯繫啲參加者啊。咁但係就可能即係有啲參加者覺得佢自己即係可能即係我哋分享一啲同我哋行業相關嘅嘢，但係佢哋可能咧又未必係中意呢個行業喎，咁所以咧就當然政府咧就話佢初步配對嘅時候咧都有考慮呢啲因素，但係因為人數眾多咧就做唔曬啦，咁有啲都可能冇乜針對佢哋嘅專長啊、興趣啊，咁所以未來係咪可以做細緻啲，即係佢呢啲年青人係有咩志向，咁我哋配對翻相對專業嘅嗰個範疇嘅導師。甚或至喺個興趣上面都可以仔細少少配對嘅，譬如會唔會有啲中學生佢其實好鍾意睇波嘅，即係喂我好鍾意英超㗎，我好鍾意利物浦㗎，我係阿仙奴 fans 啊，咁如果有啲導師啊又係咁啱鍾意睇波嘅，會唔會就係一個興趣變咗佢哋溝通起上嚟呢會容易打開嗰個隔膜，咁將來呢就之後成年嗰個計劃呢嘅溝通起上嚟會好啲呢，希望嗰個配對上面可以再做仔細少少囉。 咁配對要做仔細啦，咁有啲即係議員都有講到就話啊，其實個地區可能都要考慮㗎，如果唔係呢就令到啲同學仔可能都同個導師呢好難見面啦，咁呢個你有冇留意到嗰個情況係點呀？ 呢、這個都係啊，因為我哋都聽過呢方面嘅意見，即係有啲可能係即係嗰個導師係經常嘅工作地點都係港島區啦，咁但係就有啲學生呢佢自己住得可能住天水圍啊或者元朗啊，咁即係有時即係大家嗰個時間未必夾得到啊，或者甚至有啲學生即係要叫佢出嚟，咁可能佢自己即係時間上啦，或者甚至呢啲大部分都係基層學生嘛，咁你叫佢成日過海啊，其實交通費都係即係對於佢哋嚟講，可能都係一個少少嘅負擔啊。另外一個時間嘅考慮，咁如果喺呢個地域上面再配對得好啲分區嘅，咁就仲更加理想啦。 同埋一個選修活動方面咧，嗰啲分類我見你個問題入邊咧都有問到嘅，即係就興趣培養嘅政府覆翻咧。就話個名額就2000多啦，資訊科技咧就8000多嘅，語言能力嘅嗰啲選修活動咧就500嘅，即係對於嗰個分佈上面，你又點樣睇咧？咁樣？ 呢個分佈，我哋覺得呢個都係一個好嘅開始啦，即係俾佢哋參加嗰啲活動。咁當然即係喺個計劃不斷完善嘅過程裏面都可以聽下導師啦、學生啦，甚至係家長嘅意見。因為依家我哋覺得可能將來創科都緊要，咁所以可能加咗一啲科技嘅元素落去，呢、這個都無可厚非嘅。咁但係就希望佢可以再了解下啲學生。即係有冇興趣啊？定還是佢哋依家即係有啲新嘅需求，想見識另外一啲嘅專業範疇啊？咁可以喺嗰啲嘅活動上面可以再多元化啲啊？咁都係一個即係改善呢個計劃嘅其中一個方向。 最後咧都想問一下，即係話講個人數嗰度嘅時候咧，社區組織協會就曾經覺得啊，個計劃招募嘅人數咧就比預期少啦，又話個計劃咧就冇針對到一啲非劏房住户嘅貧窮兒童嘅，即係你又覺得點咧？同埋仲使唔使推出第二期咧？推出第二期，頭先講咗咁多嘢，有冇啲乜嘢特別需要調整咧？ 我諗就呢個計劃都可以持續落去嘅，我覺得其實畢竟係一個好嘅開始，咁呢個計劃亦都唔涉及好多嘅公帑嘅，因為都係啲有心人啊、贊助啊、捐款啊，有啲好有心嘅商界嘅朋友去捐款啊、配對啊，咁如果佢哋都願意繼續又有呢啲資源呢，其實我哋覺得可以持續落去嘅。咁呢個計劃亦都唔係話希望做完一年就算，佢哋啲學生參加完收咗10000元呢就已經完結曬 晒成個計劃啦。其實我哋係想即係政府依家都好好啦，諗咗個校友會，希望佢哋嘅關係係繼續持續嘅。依家佢哋讀緊中二、中三，將來即係中五、中六要揀科，咁個導師又同佢建立咗個關係，一路去繼續聯繫啊、升學啊，甚至係就業都繼續喺佢成長嘅階段，可以真係超出咗呢個計劃以外㗎啦，真係自己做咗朋友啊，一路支援佢，咁真係先至達到呢個計劃嘅長遠目標咯。 咁使唔使針對啲非劏房住户嘅貧窮兒童呢？ 當然要睇嗰、那個即係我哋配對翻嚟，即係商界啊，或者有冇啲有心人可以即係再資助多啲。如果嗰個資源許可嘅話咧，其實我覺得都係可以再擴闊啲嘅。 嗯，好啊，多謝曬林振聲同你傾到呢度先啦。咁就住呢個話題咧，我哋都揾嚟另外一位嘅嘉賓啊，有社區組織協會副主任施麗珊喺度嘅。早晨啊，施麗珊。 系早晨， 早晨啊！先问一问施丽珊咧，即系点睇啊？有21个同学仔就话主动退出共创明天嘅计划啦。嗱，政府就解释嘅原因咧，头先听林振声都有讲过啦。咁你有冇了解到同学仔有冇其他嘅谂法嘅咧？ 我哋识嗰啲就暂时唔见佢哋有退出嘅。不过佢哋不过我谂中学生其实不嬲都系比较。對於呢啲配對係即係佢係比較被動嘅，因為我哋自己都有做一啲叫做類似叫做有師嘅，我哋叫做兒童啟蒙天使嘅計劃咧，我哋通常都配對小學生嘅，因為佢哋中學生會比較怕醜，覺得出去啊或者各樣嘢會難啦、啊，一個已經係，所以個建立關係嗰度要諗下點樣做，定令到佢覺得有個投入性嘅。第二咧就係、是、中學生係比較忙嘅。因為佢哋學校好多時可能好多嘅功課啊，同埋佢好大壓力啊，上去啊，已經要開始要各樣嘢係會難難，一個時間都會比較難就啲嘅，即係兩樣會係咯。咁所以佢哋嘛好多都話佢因為學業啊或者撞咗學校啲活動嗰樣嘢嘅。咁我諗其實最好就同學校都配合下，如果呢幾個學生參加咗呢個計劃，咁、那個時間上點樣調配啊？我覺得呢個要諗一諗嘅。咁、另一個就我哋有啲參加者佢哋有講咧，就有師係好忙嘅。咁呢個係大家都明啦，香港翻工人都好忙嘅，即係如果佢要即係抽時間出嚟啊，咁好多時。咁另一個就要就時間，因為有啲活動咧。就是要就那個團體搞，搞完之後呢還要是有師一起參加的。咁佢哋有反映就有時個小朋友即係其實嘅學生係好有興趣嗰個活動，但係有師唔得閒，咁就去冇得去啦。咁所以我就覺得係因為我哋自己辦個有師呢，就係佢哋自己去夾時間，跟住佢哋再搞活自己去活動嘅。咁團體活動係比較難就嘅，咁我就覺得咧，如果係團體活動，其實最主要嘅目標都係想嗰個學生去見識同埋去學習嘛。咁可唔可以？如果真係佢有先唔得閒，但係學生非常有興趣，都俾佢參加，甚至可能俾埋個家長都一齊去見識。我覺得呢個係比較容易啲去處理嘅問題咯，會係。 其實你而家留意到咧，同學仔即係都玩咗幾個月啦，有冇話佢哋參加啲咩活動嘅比較多嘅咧？即係啱唔啱佢哋參加咧嗰啲活動又？ 應該就大部分都係會合適嘅，只不過咧就各人有興趣嘅，即係比有啲人有興趣科技嗰啲多啲嘅。有啲人咧就中意一啲即系文化藝術多啲嘅，咁就如果係有多唔同嘅即係嗜好啦，或者其實可以問下佢哋想去學啲乜都得嘅。 咁其實而家有冇使唔使爭嘅？因為我見有一啲報道都話，某啲科係 有 某啲活動係特別受歡迎 嘅 嘛， 係要爭嘅。所以我覺得如果係佢哋都知道邊啲活動有人爭嘅，嗰啲咁咪可以加開咧，或者加名額咧。其實我覺得呢個可以即係。舉辦團體可以去調節嘅， 有啲咩活動係特別多受歡迎啊？ 好似最近係咪一個航空嘅活動？佢話我個九個家長話佢好想個阿仔好有興趣，但係就冇名額，跟住佢有師又去唔到，係啦，即係類似一味咯，係啦，我就冇詳細問所有嘅活動嘅，係啦，係啦，咁我覺得佢哋一報名其實佢哋都知噶啦。我哋有陣時我哋自己咧，如果係報名有陣時報名活動咧，如果係超額咧。我哋都會同個贊助傾，可唔可以加開呢方面嘅名額嘅？係啊，咁如果你有啲冷淡嗰啲，你咪知道其實呢啲佢哋冇乜興趣咯。咁或者係你要諗一啲方法吸引佢嚟咯。如果你覺得呢樣嘢好重要嘅，佢要開呢方面嘅眼界，咁你要用一個另一個講法，或者點樣又令到佢哋覺得個係有趣咯。 咁其实除咗活动之外咧，头先都同阿林振声倾到嗰个配对嘅问题嘅，即系佢都会提出就话亦都希望个导师可能系俾多啲支持啊，多啲沟通啊咁嘅。 我觉得系啊，佢哋觉得有师唔够，我觉得有师咧嗰度可能要政府要同商界或者嗰啲总之有师嘅嗰个公司系咪可以当系最好就有啲系翻工时间。如果真的要做得好啊，跟住要俾啲時間出嚟，咁可能未必係全部係翻工時間，其中有啲係翻工時間得唔得咧？咁政府需唔需要有啲免税嘅措施咧？咁我覺得呢個要諗，因為如果你做得長久同埋做得大都係，咁對象其實我哋咧係建議係，我哋都同意係劏房優先嘅，只不過我哋覺得其實我哋都有成十幾廿萬嘅貧窮兒童嘛，如果我哋真係想真係我哋培養下一代都擴闊多啲，咁就。唔單止劏房，幾萬嘅劏房要做啦。其實十幾廿萬嗰啲有啲係低收入嘅，都係可能住喺公屋嘅嗰啲都係比較差。咁如果可以逐漸擴闊係會好嘅。咁就形成一個計劃。另一個其實一年都比較短嘅，咁當然你揾有資啊，或者可能資助各樣嘢都係一個難度啦。咁我自己覺得其實我哋要咧係依家我哋除咗呢個新嘅共創明天之外，其實我哋仲有一個兒童發展基金噶嘛。咁兒童發展基金就係要供㗎嘛，咁我覺得可以兩個可以點樣去夾埋去再去籌聘點樣，咁我哋覺得可能最窮嗰班就未必係供得到啦，佢可能可以用一啲參加各樣嘅嘢去時數去填補佢嗰個供款啦，但可能有一啲佢未必太差嗰啲，可能又可以供款又可以參加，咁同埋可能個年期可以長啲嘅，三年五年，咁嗰個培養就會好唔同咯。 其實你睇譬如嚟緊啦，你覺得仲需唔需要開多第二期咧？如果再開嘅話，頭先你講過個對象方面啦，咁譬如同啲有啲配對嘅背景啊、地區啊呢啲又使唔使調整咧？同埋如果真係 其實要睇下佢哋嘅興趣啊，同埋大家嗰、那個可能住得近啲啊，或者係。在工作方便去見佢啊，咁呢個都會好嘅，我哋會睇嘅，我哋會睇同埋佢有師，其實佢想要邊啲情況嘅小朋友啊、學生啊，跟住佢學生有咩期望啊，咁大家嗰、那個做一做個即係要逐個去睇嘅。 其實你覺得第二期如果真係開，譬如頭先你都提過少少個年期嗰啲，可能又要再調整嘅係嘛？即係同埋你覺得使唔使？其實最緊要嘅問題係開唔開得成咧？第二期你覺得應唔應該開㗎嘛？ 我覺得應該開咯，我覺得唔會開唔成嘅。而個問題，我估揾有師唔係咁容易咯。同埋有師最後如果佢參加，佢係咪真係可以投入咗咁多時間，都係一個問題咯。 好啊， 即係我覺得你有師嗰度嗰個都要諗下點樣令到佢哋可以有多啲時間參與咯。 好啊，多謝曬你啊，施麗珊，同你傾到呢度先啦。施麗珊咧就係社區組織協會嘅副主任嚟噶，同我哋講到咧共創明天呢個計劃啊。咁啊，我哋千禧年代咧，聽日再同大家見面咯。 一分钟阅读，主持曾卓妍，制作周伟业。 改变历史的五十条铁路是比尔·劳斯所写一本有关铁路历史的著作。事实上，铁路的历史就是近代史现代化发展的历史。地球上很多城市的发展都是因为铁路的兴建而加速的。但是在殖民史里面，铁路也都常常被认为是殖民者尝试增加对殖民地控制力的一种方式，例如本书介绍1853年建成的印度半岛铁路，这条铁路正是英国在印度兴建铁路的开始。 印度铁路网今日是世界上最大的铁路网之一，员工大约有140万人，而建立在铁路网之上的印度送餐系统达巴雅拉更加是著名的物流奇观，在办公室和学校能够吃到家人准备的午餐，这样小学生就不用吃冷冰冰的饭盒了。 这一条印度半岛铁路第一段是穿过孟买市中心，全长34公里。英国在建设的时候先发现，在印度起铁路比在英国容易很多，不单止可以随意征收土地去避开困难的地理环境，而且印度工人又便宜，建筑费用非常低，只是因为汽船在运送车厢的时候途中沉没，先有啲障碍啫。喺一条铁路兴建之后，印度嘅铁路网就高速发展起嚟。去到1870年，已经有乘客可以由孟买直通往东岸嘅加尔各答啦。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改变历史的五十条铁路》，作者比尔·刘斯，由积木文化出版。